树工地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如果你不去喀什喀腾旗草原音乐节，你就不了解什么叫做嗨翻全场。7月21日到23日，就在乌兰布统草原野鸭湖畔，音乐人许巍、天堂乐队、反光镜乐队等众多歌手亲临现场，更有神秘大咖现身。到场者可享受美食、露营、草原文化等项目，凭门票还能免费畅游草原风景区。详询0105175-1969，5175-1969。 暑假去哪儿呢？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暑期到北京园博园赏最浪漫的夏花、恢宏的园林以及丰富的水上活动，各种新奇的水玩具，北京园博园让你惊艳一下。 969精英爱听榜， 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世间不放流浪泪风萧萧，人渺渺，花已凋，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如果再回到从前，才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烈以后乱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 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你生我的杯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留不住，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这个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的叶，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光临我们的早睡早起身体好联盟，等你哦。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个小时，现在夏天我们好像离开空调就要窒息了一样。想想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没有空调，没有冰箱，连风扇都用得很少，我们还是过得很快乐啊，对不对？你还记得在那些没有空调的夏天当中，你最爱干什么吗？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水深，

穷成了共同的感受。但我觉得不应该是95、90后觉得穷吧，我们大家都觉得穷啊。知乎上有一个回答火了，一个贫困生呢，每天在食堂吃饭不超过6块钱，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收到了母校中科大的通知，说让他领那个生活补助360块钱。他以为学校搞错了，后来才知道呢，学校呢是会监测学生饭卡消费情况的，每个月消费低过200块钱就会打生活补助，真的好暖心哦，点个赞。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越下过，yeah, yeah, yeah. 吻，怕伤得无法再忍受，锁起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暖， 新闻说一个英国的女孩呢，她自行车被偷了之后，就在社交网络上面呢看到有人在叫卖，她想建议警察跟她一起去抓小偷，结果被拒绝了，她就装成买家跟那个小偷周旋，在试车的时候呢骑上去疯狂的跑了，好玩的是为了卖个好价钱的那个小偷把坏了的前排灯还给她修好了。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

天我们的音乐早餐还有心灵鸡汤供应哦，说的是不去努力争取，那么连失败的资格都没有，总得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才能够迎来掌声和鲜花嘛，对不对？这碗鸡汤一起干了吧。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有个英国的用户呢发帖求助，怎么样才能够快速早起呢？最有创意的一个建议是把一张20英镑，就大概是173.8块人民币的纸币呢放在烤箱里面，然后定时，如果不能够按时起床关掉这个烤箱的话呢，后果真的是很严重。哎，还有人建议说，那把那个闹钟放在另外一个房间，这样就不得不起床来按掉了吧。还有人说家里面有孩子无疑就是最好的闹钟了，网友说你可以借走我们家2岁的宝宝，把我笑坏了。 最远没有感受，

看了一则新闻说，房间太乱的人容易长胖，哎，比较乱的话呢，脂肪细胞容易转换成为成熟脂肪细胞，这种转换是不可逆的。当脂肪细胞达到一定大小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脂肪细胞。是不是吓得赶紧想要去整理一下房间了？ They call me Hell, they call me Stacy, they call me Her, they call me Jan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ey call me Quite, but I'm a liar. Mary Jolita, always the s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I'm Mr. Catch, if they call me the ball, I'm the last trick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wall. Keep falling, these heels that keep me boring, getting clapped up and sitting on the fence now. So alone all the time and I lock myself away. Listen to me, I'm not, though I'm dressed up, out and always everything considered, they forget my name. Hey, hey, hey. They call me Hell, they call me Stacy, they call me Her, they call me Jan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ey call me Quite, but I'm a liar. Maybe Jolita, always the s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Are you calling?